气之母也，气为血之帅。可见呢，血它能生化气，而气呢又能增加血的活力，增加血的运行，增加血来实现生命的功能，是不是？那今天呢，咱们就讲一讲这个气啊，讲一讲这气。那么五脏当中，肺为气海，哎，我们胸腔里边这个肺脏，管喘气这个肺，它为气海，它主人一身的气啊，主人一身气机的运行，这是五脏的气的总管，是吧？你看五脏的血的总管是人的肝，是吧？气的总管是肺啊，是肺。那么肺脏它把脾胃生化来的气血由肺脏输布到全身啊，由肺脏输布到全身。那么这个结构我们中医把它称之为三焦啊，三焦。新听众可以做做记录啊，老听众您的笔记本上都有啊。正所谓上焦啊如雾啊，如雾，不是雾霾啊，是那个瀑布那个水雾啊，可不是雾霾那个毒气，不是啊，叫上焦如雾，中焦如沤啊，中焦如沤。什么叫沤啊？啊，三点水加个小区的区。什么叫沤？沤就是发酵啊，你把粮食沤一沤，你就能发酵出来粮食酒，对不对？哎，叫酿酒就是沤啊，酿造酱油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酿造醋啊，啊，酿造这个补脑的豆腐乳啊。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从北京回来的啊，给我讲啊，说那现在北京人吃那个纳豆啊，那都从日本传过来的啊。我说中国人啊是吃纳豆的祖宗，但是那东西太难吃了啊，所以中国人改了，吃什么？哎，我说你们北京啊就有纳豆的祖宗，什么呢？就是你那北京的豆腐乳，是不是啊？那都是品牌啊，豆腐乳、臭豆腐、红方，对吧？我说这就是纳豆的祖宗啊，它就是豆腐发酵啊，而且呢具有健脑补髓啊、预防血栓的作用，是吧？所以我经常给大家讲什么叫营养早餐，是吧？一碗热粥暖脾胃啊，半块腐乳补脑髓，是吧？所以这臭豆腐这东西啊，闻着臭吃着香，而就是因为臭豆腐和豆腐乳这个腐变，这个沤的这个味道啊，腐熟这个味道，它能补益脑髓，能补肾啊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，臭的东西是补肾的，哎，是补肾的啊。但是换句话说来，你现在小孩啊，学生是吧，那个街边吃那个臭豆腐啊，和那个人那个酿造的臭豆腐不是一个味儿啊，你那是食品添加剂的假味儿啊，你和发酵那个根本就不一回事儿啊。跑题儿了是吧啊，回来啊，中焦如沤，就是脾胃五谷之海生化气血，就是一个酿酒发酵的过程啊。上焦如雾，哎，就是肺气是吧，用气推着气血像雾一样无孔不入输布到全身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他外国人那个西洋医学研究那个解剖学他研究不了，是吧？说你那个皮肤上没看着血管啊，是不是啊？你头发丝里边也没有血管啊，你骨头棒子里头有骨髓，外边有骨膜， 你看着骨头里边长血管了吗？没有。但是为什么它能长？它就得有气血滋润。那这个气血怎么滋润过去的？没血管怎么过去的？用气和血融合在一起，叫雾，像雾一样把它润泽了。所以我们经常中医观其这个什么呢，叫望诊啊，观其面相，说有的人这脸就像没洗干净一样，是吧？这是久病的容颜，对不对？说这人啊气色好不好，是吧？你很难用临床机器检查出来，但是它就是气血的外象，而更准确的讲就是人的肺气之象，精神之象，是心肺它在人体表的一个外象啊，就是物啊，就是物。所以说你看那个，你到那个敦煌看壁画啊，看壁画，你到那个寺庙你去看那个佛像，是吧？看那个佛像怎么着，他脑瓜上都画个光圈啊，说这怎么后背啊，是谁拿射灯给他打个光圈啊，啊，甚至有人说哎那是神光啊，其实我告诉你是啥，哎，就是肺气的外象啊，肺气的外象。所以说你看那精神好的人，你看生活当中也是，你工作单位也是，这有的人啊他这一来啊，整个单位啊，整个家庭啊很欢乐，气氛很活跃，这人都愿意跟他在一起，说这人呢有精气神啊，到哪儿招人欢迎。你赶着有那人呢，是吧？他来不来，他几天不上班你不知道，少这人缺的人都不知道，对别人没有任何影响，那这人就没有神。这神指的就是人的神气和神运啊，我们中医文化里边的神通天彻地，是吧？通天彻地啥意思啊？就是人的气和血都特别足，都特别旺盛的条件下，他的神就好比灯所放出的灯光，蜡烛燃烧火苗所照的整个屋子的亮，就像日月的光芒，哎，就像你在这个寺庙和壁画上看到那个神仙头上的那个什么呢，神韵，那个光环啊，那个光环，是吧？你正常用眼睛是能感受得到的，但是呢在艺术创作当中，包括在雕塑形象当中，这东西它就给你刻画出来了啊，刻画出来了啊，所以叫艺术源自于生活啊，你包括宗教也是啊，源自于生活啊，源自于我们古代祖先的先贤啊，对人生命的一个认知的过程啊。这上焦也说了，中焦也说了，下焦，下焦如毒啊，三点水加个读书的读，啥意思？下水道，哗啦啦啊，哗啦啦啊，大便排泄是糟粕啊，小便排泄是什么呢？哎，是废水啊，是废水。所以你这个人啊，你看冬天他就尿得多啊，夏天他就出汗多，所以汗的成分和尿的成分大致相同啊。我不渴不喝水，哎，这是生活当中的常识啊。说我渴了还不喝水，不要紧啊，你那汗也不出了，尿也不尿了，被重新吸收一遍，哎，所以我们养生课里把它总结为，渴的时候你不喝水，啊，忍着渴就等于在喝尿，啊，你看那脏东西，所以说人尿多了在体内排不出去，憋得胖肿了，尿的成分回到血里边叫尿毒症，叫尿毒症。就是自身垃圾废物中毒了，特别是80岁往上的老人家，是吧？挂点滴超过七天半个月都容易得这病，是吧？吃那祖传秘方，吃一些中药吃错了，因为80岁的老人的肾是年轻30小伙子30岁小伙子那肾的 50% 的功能减退了，哎，所以解毒能力排毒能力下降，哎，容易肾功不全。所以80岁的老人莫要乱打针，莫要乱开刀，哎，那些都是无效医疗，哎，反而因为过度的治病容易搭上性命，哎，这道理大家要明确啊。那么我们今天讲这个气啊，肺主人一身之气，主人的全面的气血输布啊，这是肺脏主气。而我们在讲养肝八件事啊， 对不对？养肝的八件事，那这肝气它管干啥的呀？啊，肝气管干啥的呀？哎，肝气管着肝血的运行啊，肝气管着肝血的运行啊，这可了不得，是吧？所以人肝气调打不打嗝不胀肚，是不是啊？胳膊腿不抽筋儿。那么一旦肝气淤阻了，人的最早的肝气不舒的表现就是胀肚。大家伙听着啊，哎，人上面能吃，下面就得能拉，上面能说话，下面就得能放屁，这叫啥？这叫上下通气儿。哎，这叫上下通气儿。那么人一旦出现了什么呢？中间胀肚了，哎呀，这一天呢也不想吃饭，胀肚打嗝，告诉你，这第一个病就是肝气不舒了。吃啥啊？不用花钱啊，不用花钱，陈皮干姜红枣汤。你看我推广健康知识推广了18年，是吧？8年的沉淀啊，加上10年的传播，咱不敢说什么厚积薄发那样的大话啊，但最起码啊，你得管用，是不是啊？你不能掉钱眼里。所以啊，我们给了好多好多听众朋友叫不花钱防病治病的方。哎，那这个开胃汤就是其中之一啊。陈皮晒干了3年的橘子皮啊，搞清楚，管啥？管酒醉啊。这人喝醉了酒，你说你家也没有醒酒药怎么办？哎，就那新鲜的橘子皮，带着那个橘络，就是橘子皮和橘子之间那个白色的丝丝挠挠的那个叫橘络，搁开水锅一煮，加点红糖水。哎，这管啥的？这就是管宿醉啊，就是喝醉了酒浑身疼，上下不通气儿，是吧？而我们说的陈皮必须得够年头啊，所以有人跟我讲啊，到药铺买陈皮，哎呀，一瞅那陈皮啊，那都变质了。我说不是变质了啊，就是糟了了，够年头啊。中医讲得药得够年头啊，你包括这个陈皮要陈的，还有那个陈年的艾叶水啊，陈年的艾叶熬那水，那防皮肤过敏的，还有你家那个陈米啊，咱说大米啊，说你看每年到这个季节啊，一到秋天了啊，家里农村里边有朋友的，就把新产的米给你拿来了，是吧？小孩吃行啊，老头老太太尽量别吃新米啊，你脾胃受不了啊，脾胃受不了啊，因为新鲜的米那个骨气比较盛，反过来那个陈米是适合什么呢？治胃肠病的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，本品是以蛹虫草、黄芪、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。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春季养肝八件事儿，咱今儿个接着来给大家伙说说这个湿气啊，湿气困扰到肝脏了，这个脂肪肝和糖尿病和痛风之间他们的相互的关系。我在上节课啊给大家讲了人体的气血运行的规律，是吧？这五脏六腑啊，它是有长幼尊卑的。同样啊，你吃一口饭，它变成了气血，这个气血它在人体内啊，这是西医做的检测啊，说一个红细胞在体内完成全身的一个环球旅行，大致需要20分钟的时间，这是20分钟。那么一天呢，24个小时啊，24个小时， 那么加起来呢，在体内红细胞在全身走一遍，是吧？白天走的快一点，晚上走的慢一点，一天就是50多个来回，就是50个气血运行的周期。那么中医呢，《黄帝内经》也讲了，气血在身体内一天正好是走50个。所以中医的计算早1500年，中医就计算了气血运行周期，是吧？也就是两刻钟啊，也就是每半小时气血完成全身的一个运行。那么这个运行的过程大家听着啊，两刻钟就是30分钟，走五脏六腑，那么大致在每个脏腑流行5分钟左右，是吧？5到6分钟。气血运行的规律，脾胃到肺，肺脏到肾，肾的脏腑到肝，肝的脏腑到心，心脏的脏腑再回脾胃，这就完成了一个气血运行周期。有的人问说，徐老师，你讲气血运行周期和讲脂肪肝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，密切相关，是吧？因为从现代医学生理学上来说，这个脂肪肝的这个血脂也好，糖尿病的血糖也好，哎，包括那个高尿酸血症的那个尿酸过高，是吧？尿素氮增高，它这些都是人新陈代谢的产物。所以呢，我们临床医学把糖啊，糖也叫碳水化合物啊，糖、蛋白质啊，我们吃的鸡鸭鱼肉，吃肉不就是吃蛋白质吗？吃肥肉，吃肥肉就是吃脂肪啊，吃脂肪，糖、蛋白质、脂肪，是吧？我们把它统称为人的代谢啊，也叫生命能量三大能源物质。你活着离不开这三样啊，你活着离不开这三样啊。所以现在有的人素食啊，我们素食主义者一口肉不吃，那我就祈祷你多吃豆腐吧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植物当中也有脂肪。俗语道，试荤强起素，馋的老道买豆腐，道理就在这儿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吃过多的豆制品，在你吃植物的脂肪酸的时候，你吃入了大量的粗糙的植物蛋白，又增加了肾的负担。那相比上鱼啊、肉啊、蛋啊这些精蛋白来讲，那粗蛋白会加重肾的负担，是吧？所以说你没吃肉，并不代表你身体内没有脂肪，只是你摄入的动物性脂肪少，改植物性脂肪了，是吧？回过头来呢，植物油嘛，对吧？回过头来呢，哎，你的什么呢？肾的负担增加，所以糖尿病、肾功不全的，你再多吃豆制品麻烦了，是吧？尿毒症了。所以有一利必有一弊。那什么是正好的？哎，我们老祖宗的中庸之道，平衡才是最好的啊，平衡才是最好的。好了，不跑题啊，我们来说湿。气血在全身五脏六腑运行，哪块堵车了，哪块就会长湿啊。我们先说胃肠的湿啊，你吃的东西多啊，中国老百姓的俗话怎么说来着？叫贪多嚼不烂呢，对不对？你像有的老年人，哎，我就爱吃肉，那你就容易得糖尿病呗，你就容易得脂肪肝呗。哎，那有的老人家不服气，那我年轻的时候也吃那么多，咋不得呀？你年轻的时候干多少活啊？是不是啊？说那我现在吃那么多肉， 我也能像以前那样干那么多活，麻烦了。啊，腰椎间盘突出，心肌肥厚。为啥呀？因为你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住那么大的劳动量。所以说你为了多吃一口肉，结果你增加运动量，是血脂没上去，心脏变肥厚了，关节滑膜炎了，所以这就破坏了人生的规律，是吧？孔老夫子为我们人生有三戒，是吧？人之少年，气血未定，戒之在色，是不是啊？所以青少年呢，哎，戒之在色和淫邪。人之壮年，血气翻刚，哎，就我们这三四十岁的人啊，戒之在斗。因为四十岁、三十岁气血旺盛，你再跟人逞强斗狠，是要出人命的。人之老年，血气已衰，戒之在得，或者叫戒之在贪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人老了不能贪，是吧？贪杯也不行，贪吃也不行，贪睡也不行，是吧？贪名、贪利、贪运动，都是要出问题、要得病的。哎，说孔子不是大夫啊，但是我们中国自古而来呀，啊，不为什么呢？良相变为良医，所以中国自古而来，它的文化人和什么呢？医道是不分家的，啊，是不分家的。哎，所以中国的医生，中医文化里就藏着什么呢？哎，治国安天下的文化，哎，更有老子的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。是吧？别折腾啊，别折腾啊！这是湿气流于胃肠啊，折生痰饮啊，折生痰饮。湿气流于肺脏，则生咳嗽啊。你为什么要咳嗽啊？因为肺里边有湿，你通过一咳把痰吐出来，就把湿排出来了。但是现在有些人莫名其妙的吃一些止咳药，咳嗽就止咳，止吧。本来是肺有痰湿或者寒湿，通过咳嗽把痰毒要排出来，你就不让它咳，所以止咳药是不要乱吃的。那么痰湿在肺脏，则生什么呢？搜泄。啥意思？尿尿呗，膀胱炎、尿道炎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吃上抗生素不让它尿，那就长湿疹，啊，长湿疹。那膀胱经有湿热了吗？就会发烧啊，就会发烧。哎，那么湿热啊，湿气流于肝脏，哎，人就会什么呢？懒惰。哎呀，这人呢不干活也累，你那肝脏里边都有湿，因为肝主筋嘛，你肌肉有湿气了，你不就容易得风寒湿痹吗？人就懒惰，不愿意动，关节发炎呗。而你的脏腑里边长了湿气，长在肝上的就是脂肪肝，长在心脏的是动脉粥样硬化，冠心病，长血管里呢也是动脉粥样硬化，长在皮肤上呢，长在皮肤上叫湿疹。可见湿气是无处不在的。所以那有人就问了，那徐老师，这湿气到底指的是血脂啊，还是血糖啊，还是那个血尿酸呢？那我就给你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我就告诉你一个明白的道理，皆为湿毒。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，哎，本身人健康的人也有血脂，也有血糖，也有血尿酸，这叫正常的代谢垃圾，是正常体内之湿。过高的血糖，过高的血脂，脂肪肝，过高的血尿酸，成为汇聚的毒素垃圾，超标了，它就是体内的湿毒。那湿毒怎么办呢？得把它排泄出去，通过利尿，通过跑肚拉稀，通过出汗，通过吐痰， 也正所谓汗吐泻三法，是排出体内病邪的过程。所以吐痰不是坏事，出黏汗不是坏事，偶尔跑肚拉稀也不是坏事，因为你体内有湿，你留在体内它是病，你排除体外它才是健康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明白这里边的道理啊，你不要说哎呦一咳嗽我就止咳，是不是啊？一发炎我就消炎，是不是啊？一跑肚拉稀我就止泻。有时候人体是吧，说的俗一点，老天爷给我们的这个身体，我们自身的调节的治病能力比你那大医院的大夫高明百倍，只不过呀现在的人呐太着急了啊，心太着急了啊，恨不得到了饭店点完菜，菜就端桌子，端桌子上就吃完，吃完就走。你看这叫快餐，快餐文化。那么着急干什么呢？是不是啊？你十岁八岁着急叫着急长大，是不是啊？你三十岁二十岁着急叫着急退休，着急变老吗？退休你都七八十岁你还着急，着急干什么？所以人生别老着急，稳稳当当的做好每一件事，是不是啊？你蒸个馒头还得蒸熟呢，是不是啊？你蒸个大米饭你不能夹生着吃吧？所以人呐，咳嗽个七八天咳不死，跑肚拉稀拉个什么呢，三回五回要不了命，给人体一个自我调节的机会，别动不动就拿化学药物来帮忙，越帮越乱，是不是啊？就像孩子小的时候，你可以手把着手把他手来写字儿，对吧？你老着急，你我老替孩子写作业，那你孩子将来就不会写作业。所以人体啊，人能长命百岁，人能无疾而终，都不是依靠药物和保健品的，它最终依靠的是人的自身调节能力。所以啊，我们中医养生的法则，能自身调节的绝不吃药，能吃食疗保健的不吃中药，能吃中药的我们不吃化学类药物，能用化学药物的我们不吃激素，能激素突击疗法好的我们尽量不开刀，开刀能修上的尽量不切掉，这就是原则啊，这就是原则。如果你违背了这个原则，人的身体就会被提前给搞垮。那么我今天再告诉大家个秘密，在你血脂得到调整改善的同时，你另外两项物质代谢，也就是血糖和血尿酸也会得到改善，因为他们是同本同源的。哎，就像你发工资啊，你发工资，我发给你100块钱和两个50的10张10块的都是一样的。所以糖、蛋白质、脂肪是可以能量换算的，所以改善血脂代谢就是在改善血糖平衡，就是在改善血尿酸的排泄。所以代谢类疾病，中医的什么呢？中医的健脾化湿、行水利尿、调脾养肾的养生方案是具备大智慧的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给大家伙说了啊，春季养肝八件事，运用啊中西相结合的观点， 使我们的现代中医和西医的科学检测指标，使中医理论和西医的数据进行了一个有效的结合。我常给大家伙讲，人活的是一种感觉，那么这种感觉一定是有知的感觉。那什么叫有知的感觉呢？就是我首先得知道这个感觉是对的还是不对的，是不是？这个感觉是好的还是坏的？所以人的知识的积累，就让人具备了分辨善恶的能力，区分好坏的能力，坚持好的，拒绝错的信心和概念。所以养生有道，文化先行，这个文化加上知识的积累，才能为我们健康长寿保驾护航，才能让我们不至于为一次数字的异常给吓死了，才能让人们消除对疾病的恐惧，消除对疾病的无知，甚至于消除对疾病的一些错误的治疗方向，而选择科学正确之路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给大家继续啊，用中西结合的这么个角度啊，既要人文的关注人们的感觉，又要科学理性的说明这个数字，是吧？来说一说春季高发类疾病的预防啊，春季高发类疾病的预防。这第一大类疾病，我们想给大家说说啊，如何的春季防感冒、治流感、防鼻炎，是吧？听过咱们节目的朋友啊，我们说了叫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。我这么一说，哎，你看有的人那口诀就背出来了，是吧？什么口诀啊？肺开窍于鼻，肺主人一身之皮毛，肺喜湿恶燥。哎，这不都是秋天肺脏养生的这个口诀吗？啊，怎么春天说养肺呀？是不是有点不合时令啊？哎，非也。学中医呀，哎，高就高在要融会贯通。学中医呀，千万不能脑瓜一根筋，是吧？说我春天就养肝，是吧？你别的五脏六腑都给我靠边站，是吧？这是一根筋的思维，是吧？还有一根筋的思维呢，是吧？我吃那个什么呢，我吃那个姜就上火，是吧？啊，只要你一说姜他就说上火。你看，你就是个阳虚的人，你就是一个寒凉的人，我不用上火的方我能把你的寒驱出去吗？啊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，中医中药中国食补当中的寒凉温热四性五味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里边的配伍啊，明白怎么回事。明白了食物当中的寒凉温热四性五味之后，那么自然而然你学中医学习五脏间的生克这儿，他就手拿把掐了。所以说你看春天是肝经当令，是吧？我们把今天的知识变成一种反问的方式来考考大家， 是吧？我刚才说了，今天要讲讲鼻炎、感冒、咳嗽、哮喘，是不是啊？流感，哎，说这些毛病，说这和春天有什么关系？大细琢磨琢磨，这开春啊，这些病还真就高发啊。那你问问他为什么，是吧？用中医阴阳五行的道理来说说，不懂了啊？你问西医，为什么这个春天流感高发？那西医只能告诉你，这开春啊，倒春寒，气候忽冷忽热啊，说两句没词儿了啊。老辈人上说了，二八月乱穿衣，穿多了热就出汗，穿少了冷就感冒，这不都是废话吗？是吧？他没有咱们中医博大精深的理论基础，他解释不了，是吧？春天是养肝的季节，我偏要养他的对手，有些人就必须来养肺脏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哎，这是中医五行生克之理啊，五行生克之理，是吧？春天肝经当令啊，春天肝经当令，肝脏五行属木，在天为风，是吧？那么人体这防风的脏器是什么啊？我们五行口诀都知道，金克木，金克木咋的意思？春天风大，你嘴里含块金子，你戴个金项链金镯子，你就能防风啦。哎，不是，说告诉你要穿衣戴帽，春捂秋冻。哎，这是人身体体外的防风的武器，口罩、帽子、围巾，是吧？而人自身的防风的武器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肺金，我们的肺脏，是不是？所以春天你爱不爱感冒，不是你肝说了算不算，大自然的天气是风，而人体五脏能防风克风的是我们肺主人一身之皮毛，肺开窍于鼻，你那鼻子俩窟窿眼儿，肺主人一身之气，正所谓肺金克肝木。所以这回大家明白了吧？所以你肺气不足的人，你一到开春感冒了，肺炎了，肺气肿了，流感了，哎，这是自然气候的变化。春季我们要提高肺的免疫力，防止自然界的风邪伤及我们的肺。所以这回再用阴阳五行的理论来解释春季高发病，好解释不？啊，大自然之气，哎，是风气，这风气啊，是人的肝脏肝木它的应时的季节。所以春天呢，我们要到户外啊运动运动，多走一走，输一输筋，是吧？不要窝在家里。但是你走的时候别忘了戴帽子口罩，是不是啊？别忘了什么呢？戴围巾，别让那风给你扫了，轻的给你吹了风，风伤及皮毛，那叫伤风感冒，是不是啊？那重的风给你吹的口歪眼斜，那成了头风了，是不是啊？那说我那多捂点吧，是吧？捂大发劲儿的，捂出湿热来了，那就成了温病。哎，就是我们说的带状疱疹病毒啊，带状疱疹病毒咋来的？哎，湿热。这湿热是穿衣服捂出来的吗？那只是外界的原因，内在原因啥的？吃的太好，是不是啊？哎，《黄帝内经》里边还有对应的口诀，叫“冬日不藏，则春必生温病”。所以大家注意啊，你冬天锻炼身体过度的人，冬天跑步出大汗，哎，冬天呢嘚了吧嗖跟人去冬泳，冬天呢哎泡温泉呐，泡的那个汗呢顺脸直淌，开春就容易得带状疱疹病毒，是吧？ 说这还一环一抱啊，没错啊，没错啊，是吧？口诀记住，叫冬日不藏则春必生温病。所以冬天的养生是睡懒觉，冬天的养生是懒洋洋。你冬天工作过于劳累，扰动了肾阳；你冬天呢运动过于激烈，出大汗，扰动了肾精。那开春这些流行性的疾病，温病，什么叫温病？现代西医叫传染病，是吧？我们中医叫什么呢？哎，就是你冬天把肾的阳气给扰动了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给大家讲了啊，春季五行属木，是吧？在五脏呢为肝，在天呢为风，所以春天的风大，动人不动水，这是春风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春风啊，吹的小草发芽啊，吹的万物复苏，所以春风又有生命之风啊，生命之风。风邪抗盛，那么身体能克制这个风邪防风的是我们的肺脏，所以春天呢是肝脏生发的季节啊，这对肝来讲是大利啊，所以肝脏疾病的人春天是康复的黄金季节啊，自然而然筋骨病也是这样的道理，因为肝主人的筋嘛，是吧？但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，所以呀，来防着风邪的人的肺主皮毛，肺筋，肺脏免疫力低的人，你要赶在春天，你肺脏的老疾病，慢支、哮喘、肺气肿、皮肤病、鼻炎，是春天复发加重的季节。想让它不复发，一要补肺气啊，一要补肺气。二呢，要调达肝胆，是吧？要调达肝胆，是吧？你本来大自然的风邪就盛，是吧？你肺气一弱，你容易感冒不假，是吧？你自己的肝气在不调和不舒，病邪就会反会侮辱到这个肺脏，理肝，是吧？来什么呢？舒展我们的肝，调达肝胆。那么这开春啊，肝脏调达，哎，人一开春啊特别能吃，是不是啊？包括我们大家有个特点啊，大人孩子都有这特点，人干活多了胃口就好。你包括那小孩，你放假了，是吧？过节了，天天在家待着，他挑食没胃口。你领孩子上游乐场玩一圈，或者你领孩子去那个滑雪圈啊，去踏春呢、啊、你给孩子走的呀，是吧？你别说把腿走抽筋了吧，你给孩子走的满脑袋是汗，你中午啊什么饭他都爱吃，这什么道理啊？哎，人在走的过程当中啊叫舒筋啊，我给大家讲过五劳七伤，对不对？肝不好的人少走路少运动。那么人为什么一运动能吃饭了呢？就是舒筋了，肝气一旺，肝木克脾土。肝木克脾土相当于什么呢？相当于春耕，春天农民耕地，是吧？耕了地才能播种，不然那个土地是板结死硬的， 你耕完了地，那土就松了，土这么一松，土就能进去氧气，它的水呀、才能湿气呀、才能蕴藏在里面，太阳光一晒，那土地是暖的啊。就像我给大家伙讲说，那个女人老怀不上孩子，我说你运动运动吧，是吧？大家都知道女人叫宫寒不孕。啥叫宫寒不孕？就是你把种子种到一块结冰的土地上，那种子冻死了，它不可能发芽。反过来呢，过于肥胖的女同志，你那土地是啥？落洼地，胖为痰湿嘛，你挺大个胖子，你体内就是痰湿，所以你肥胖的人的不孕是啥？就是脾湿气太盛，你那个种子就种那个臭水沟子里头了，它能发芽吗？它搁水泡着，把种子泡烂了，它也发不了芽。那说还有的女同志减肥啊，精瘦精瘦的，两根大脖筋挑个脑瓜瓢，是不是啊？那女人瘦的那胸都没男同志大，是不是啊？人说你长那个胸脯是来区分正反面的，乳房都萎缩没了，你就生个孩子，那孩子连奶吃都没有。在你乳房萎缩的同时，你的剖宫也在萎缩，所以你这块土地是啥呀？戈壁滩，都是沙石，没有土地。所以女人过胖是痰湿，不排卵了；你过瘦，月经都没了，子宫都萎缩，卵巢萎缩，那就更别谈排卵的事了。所以女人要健脾，健脾养剖宫，剖宫好就养了土地儿。所以女人叫厚德载物，你这土地好才能长庄稼，土地好农民能丰收，你剖宫好才能传种接代。这大伙把它闹明白，这就是春天适度的运动可以让肝木克脾土调达，增加人的胃口。那反过来，春天运动量不足的人，你就没有胃口，你那脾就生痰湿。所以糖尿病人，我们为什么要健脾？你看糖尿病早30年就是给你吃降糖药扎胰岛素，是吧？而近30年我们越来越知道糖尿病的口诀，是吧？管好嘴，迈开腿。管嘴是干什么的？别增加痰湿摄入。迈开腿干什么的？疏肝利胆。而这只是糖尿病调治的一半，还有另外一半叫养好心。所以不少糖尿病人保健品一样没吃，听我节目，糖尿病开始逐渐的减药了。啥意思？心病还得心药医，听完课心病好了，是吧？我讲了糖尿病三大成因，你甭得了糖尿病就赖爹娘，就骂老祖宗，没有用，是不是啊？糖尿病天天说遗传，怎么的？就你爹遗传给你的，你能把你爹宰了？你把你爹宰了，你糖尿病能好？所以糖尿病的遗传学和糖尿病的基因科学都是骗人的科学，改变不了，是吧？后来人家美国学家、美国学者拿出来了，说人人都有糖尿病的基因，只不过是环境达到了才能发病，而这个环境就是你后天的饮食、运动、起居、情志。你看人家，这是美国现代学者的最新的论文。你反过来呢，你现在国内啊，有一些闭塞的人，哎呀，我得去检查我有没有糖尿病基因，那全人类都有，你没有你不是人呐。哎呀，我查出来了，我有糖尿病基因，我花3000多块钱查出来了，能治啊，都有。而真正让你不得糖尿病的是饮食有节，情志有度，是吧？起居有常，是你后天的生活，而不是你抱着哪个灵丹妙药啊，你身上扎着胰岛素，你糖尿病能好啊？所以吃降糖药改变不了糖尿病基因，扎胰岛素也改变不了糖尿病基因，而唯有中医的生活调养， 中医健康管理之法能够影响身体的环境，脏腑的平衡，让你糖尿病基因不开花不结果，开了花结果的我们让它萎缩。所以这是糖尿病的脏腑疗法之路。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基因 95% 都是相同的，验证一个亲生父子底是 24K 金。啥叫 24K 金？说这人是不是你亲生的，是吧？得基因 99.99% 相同， 24K 金那是你亲儿子。老祖宗常说人在做天在看啊，不求人这一生啊达闻于世啊，人但求这一生啊无愧于心。那么今天的健康主题大家写本上啊，写本上，春天养肝健脾防富贵病。所以糖尿病、脂肪肝，是吧，痛风、高尿酸血症、过度肥胖、肝木克脾土，哎，讲的是脾脏脾胃的调和。说我老打嗝不放屁，满脸都是水斑，水斑哪来的？哎，就是中焦的阳明经不通，大肠里边有水，是吧，胃里边有水，先通胃气后化水斑。其实啊，咱们中医这个阴阳五行啊，它是一个既简单又玄妙的一个哲学知识。简单，普通的大众百姓都听得懂。那么玄妙呢？哎，通过之间的生克关系变化万千，就把人体的五脏，是吧，四肢百节，包括对应了四季，包括对应了一天的12个时辰，一年的24个节气，有了阴阳五行的这个深刻的法则，就好比把复杂的知识运用到了一个什么呢，哎，计算器当中，有了一个推算的工具，哎，有了一个辩证的依据。所以呀，我们说大道至简。那上回啊，我给大家讲了春季的高发病，是吧，这个呢都是从五脏相克啊，从相克这角度讲啊。春天为什么慢支、哮喘、肺气肿、肺心病、鼻炎、皮肤类的疾病